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每年夏季，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的华灯都会进行全面的清洗和检修。今年华灯清洗提前开始，预计8月底前所有华灯将焕然一新。请听报道。 站在华灯清洗车凹字形的平台上，随着工作人员操作，平台缓缓上升到十几米的高度。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宋小龙介绍说， 咱们看见中间这个凹字形的区域会把整个的华灯包进去，后边有两块挡板会合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整个把华灯给包在里边，人可以站在华灯的四周进行清扫。 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有200多基华灯，除了清洗灯球，工作人员还要对灯座内的灰尘、虫子等进行清理，并检查线路，排查隐患。整个工期需要100多天，这段作业时间正赶上夏季，再加上为了避开早晚高峰，每天只能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干活，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平台车呢，太阳直射以后呢，它的温度一般都是70多度。这一年完事儿了以后，戴的这个安全帽在脸上，这儿会有一个白印儿。给他们工人配的目镜啊什么的，戴一段时间以后，寄生嘛，熊猫眼了。今年为了咱们中非论坛改革开放40周年，提前先把这个华灯擦干净了，8月底。左右应该就全部完成了。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东城、丰台、通州西城区先后公布了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继往年西城、朝阳、海淀区都规定要实施6年一学位之后，今年东城、通州区也首次规定，从2018年开始，用于适龄儿童入学登记的住房地址，自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6年内只提供一个入学学位。从明天开始，北京市轨道交通全网除了西郊线将全都实现刷二维码乘车，乘客只需要用手机下载并注册易通行 APP， 使用时将乘车二维码对准地铁闸机上的小黄框，低声响起就可以安全过闸，全程不到1秒钟。昨天银保监会公布了4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对外开放措施，包括推动外资投资便利化，放宽外资设立机构条件，扩大外资机构业务范围，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我国快递暂行条例将于5月1号开始实施，实施之后，快递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设立的末端网点将无需办理营业执照。同时，企事业单位及住宅小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与快递企业签订合同，设置快件收寄投递专门场所。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的空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随着污染物的积累，对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大家的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运动量过大。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 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了。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今天诵读小站里飘来了一个可爱的书包，它里面有10本书，大部分是精美的绘本书，有讲大恐龙的，有讲春夏秋冬的，还有高科技的 VR 书。据说它去过全国很多地方，也进入了很多家庭，小朋友和家长都很喜欢它。打开书包，爱上阅读，用阅读展开社交，这就是它的使命。今天诵读小站和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李岩一起为你打开这个漂流书包。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周六为您送出的读书节目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啊，我们要读的书呢，是要从一个书包开始说起。打开书包，里面有丰富的新颖的书，那这个书包它还会漂流，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家庭教育主题图书馆第二书房的创始人，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李岩先生，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请李岩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诵读小站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会漂流的书包。你看这个书包和漂流两个结合起来呢，我们就觉得诶挺有意思的。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包，又怎么会漂流呢？其实会生发出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咱们呢就先从书包开始说起吧。 嗯， 我们先来打开书包。这个书包我们请李岩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里面有多少书，这个书的重量是多少。 这个漂流书包是一个确实是挺大的一本一个大的书包，因为它的重量差不多15斤重。 哦， 将近15斤重。哎，10本书，而且每个书包里面啊都有一本特别大的，我们叫它压轴的这么一本书，就差不多3-4斤重了。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书呢？ 这个书包呢本身是一个结构比较相对完整的一个微缩的图书馆，它不是完全一样的书，它的结构是互补的，有家庭教育的书，有科普的书，有百科全书，还有大型的画册类的书，基本是还有这个像听音乐会啊，还有一些父母亲子阅读的书，应该是一个结构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套餐图书馆。 嗯，我也是代表很多听众朋友问啊，这个书包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背的、 啊、 现在的这个漂流的书包是给多少人，多大年龄的孩子看的呢？我们成年人能不能看？ 这个书包呢对象因为是非确定性的，它不是某一个人的，所以它的内容比较宽泛、曾经我们的书包书基本是全家老少都可以看的，我们有很多的画面，你看到网上就有一些全家老少，包括爷爷奶奶和孙子小孩都可以在一起看的，因为它的面是很宽的，很宽的。 咱们这次的这个书包里面有这个万物透视图解百科、有趣的 DK 儿童百科、狂野地球等等这样的书。那这种书呢感觉像是3-4岁、7-8岁的孩子们，还是这个学龄前的儿童，他们读的书更像是一种通过孩子为切入点，带领全家都来陪孩子一起读书的这样一个书包，是吧？ 哎，对对，是基本上虽然是孩子看的书，但是基本上是要亲子阅读的，跟亲子阅读一个饕餮盛宴，就是这么一周的时间，全家都可以去看的书。 那我刚刚呢是聊了一下这个书包都有哪些书，而且了解到这个书包还挺沉的，你不能说天天背着它去上学，这跟我们平时上学的书包其实是不一样的。是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来读的。那我特别想知道哈，儿童的书确实有很多，包括绘本，那这个书是怎么选出来呢？当时有没有考虑这么沉的书也许孩子们读起来也比较费劲呢？ 很多也问，这么重 这么多的书根本看不完一周。我说的是这的，我们当初设计就不是让你一周看完的，就是让你在一周时间看到这么多的好书，然后产生一种非常尖叫非常兴奋的感觉。这一周就让你兴奋，让你开眼界，看到有这么多的好书，像 AR 的书、立体书，很多的书是基本你看不到的平常，那么你一定会开始喜欢上书。我们叫它火柴头工厂，就是点燃这一个家庭这个孩子的阅读的热情，你对书产生非常强烈的向往和喜欢，那么就是我们任务就算完成了，不是满足你的阅读的需求，而是点燃你的阅读的热情，然后去下一家去点燃另外一家去了，我们只负责点燃。 嗯，您刚刚说的这个火柴头我觉得是特别形象的一个比喻啊，它就像是一个星星之火，但是呢它可以走到全国各地，走到千千万万的家庭，去点亮他们对阅读的热情。诶，那这么多的书咱们是怎么把这些书选出来的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标准？因为您说这些书呢可能不是大家平常能看到的。 选书我们还真是非常的考究，尽管是公益性的，尽管是免费的阅读书，我们对质量是我们绝对没有放松的，我们叫它非常高品质的工艺。我们选书因为是既然是漂流时间很短，我们希望把孩子一下镇住，那一定得是好书。这是还选书我们是基本上很多的，因为我们第二书的书就很多，我们就知道哪些书孩子特别喜欢，然后根据这个去找的，比如说一些 DK 的书特别好也特别贵嘛，然后我们这有，然后我就去找到 DK， 跟他们去要了很多 DK 这样的书，包括像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啦，还有我们中少的，还有借力的，还有像天略的这样的比较大的社，我们去一个一个去谈，跟他们说这书这个漂流有多好有多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然后就把书给要过来了。 哦，您刚刚说是您一家一家的去跟出版社把这书磨出来的，就是说这些书出版社是免费提供给这些书包的。 对，这书都是出版社免费给我们提供的。 哦，那咱们这个书漂流出去也不是收费的， 也是免费的让看的。 您刚刚说的我们这个是个公益的项目哈，而且呢主要它漂流的是全国各地，那我们刚刚聊完了这个书包里面都有哪些书，咱们再来说说漂流。它首先它是公益的，它可以漂流到很多的家庭，那怎么来漂流呢？比如说我现在特别希望我们家有一个这样的书包，但是我去哪儿要呢？它怎么能漂到我家呢？ 因为中国人太多，满足不了全部的。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我们在全国有1000个社群， 微信群， 基本上每个地市都有。我们就第二书房建的叫枫木学堂，这个我们每周都有一些公益的讲座，每周有公益讲座，正好就把这个当地的父母不是维系在一块了吗？然后就基于这个同城的听众，然后做的这个漂流就叫同城图书漂流，它本身是一个城市，这书包的传递就非常的容易，它就不再通过任何的邮寄，他们会接龙，我们有站长，报名谁做站长就是邓头，然后他负责这一站，然后他后面呢得找出至少16到20个家庭，一周一周排下来，排下不就3-4个月了吗？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书包寄给他，他就可以看着前3-4个月。看着这个中间了，后面就接上了，后面就马上就能接得上。那每一家都知道我是几月几号到几号在我家，谁家下来是我家，我看嘛要跟谁家，他们之间是一个完全是自助的这么一个传递的过程。 那就是说我如果想要，我就是在等着看谁家这周看完了，然后呢我提出一个申请， 要提前 啊， 要提前排队，有的把一年都排出来了， 因为大家的热情很高， 很多很多人。 对，我就是举手排队，告诉其他有书的家庭，我说我下一周想读书，看谁家可以寄给我，是通过邮寄的方式。 不是，我们为什么做同城呢？就是以降低费用，不邮寄，全部是同城。他们因为都有电话一联络，有的就说孩子没准是一个学校，有的没准是一个小区。没准有的就在一条街上，就非常近，从这个家到那个家接书应该是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基本实现了无缝的衔接，在马路边，在校门口，任何地方都可以衔接，有的就送到家里，有的直接给你送到家里去了。 哦，那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它是一种非常温馨的一种阅读社交。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画面我们也可以想象哈，也许这本书原来是在我的同桌他的家里， 这个时候呢，我说我想看了，他说哎，我这本书可以传递给你，他们就有可能在课堂之下完成这样一次阅读的交接啊，也可能这两个人是好朋友， 对， 然后他们就完成了这样一个阅读的交接，大家的共同话题就更多了，多的是聊书，对读书的分享。 对对，我们就在推着这种阅读社交，把阅读书作为最大公约数，就是弥漫的向周围的人去传递，通过书阅读，把这个理念，把这个好书一直往出传。 哦，那这其中肯定有特别多传递过程当中产生的小故事。 哎呀，很多很多的故事。 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个在传递过程当中的故事？ 有很多，有，我记得有不少故事，就是干嘛冒雨了，我们家里去送的，好像是东莞有两个家庭，因为他们东莞是乡镇都有，每个乡镇都有漂流的，距离比较远，然后因为正好下一漂呢，家里孩子发烧了去不了，然后另一个家庭就开车很远跟他送到家里去。 本来应该是自己主动去取这本书哦， 他应该是约到中间某个地方，他有的地方呢正好呢随着时间就不凑巧嘛，不凑巧你说你在哪里我就给你送去，我们要去送去的时候交接呢必须有一个仪式拍照，要传到群里面说书一本都不少，什么都是很好的，因为完成了交接，大家要公示，大家众目睽睽之下去看到这个交接，仪式感很强的。 其实虽然只是拍一张照片这样的一个交接，但是对于交接的双方，他们的心里是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因为这是一次阅读，是对知识一种交接， 就跟活祭传递的一样，一棒一棒的火炬往下接力传递的一样，都很神圣的。而且有很多故事，有的小孩比如说前面在看，哎，他就不太高兴，他不想在前面看，我想在最后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阅读手册，可以写下画下来他们的感受，他就想看前面的小朋友是写的什么，他就想往后躲。 就是说这本书到每个人的手里，不只是有这本书里面的文字和内容，其实还有经过他的每一个人曾经留下过的文字，留下过的图片。 对，我们里面有一本专门是在写自己的漂流感受的，很多孩子家长都会写很多很感人的，我们这个会回收。这个会回收， 这个太有价值了，回收回来真的是每一个人阅读的感受，也是大家传递的一种温暖的呈现。 非常非常让人感染，很多写的话就不说了，详细就有的就自己做本，有的把它打印下来正好那么大贴上去，有的不够就再拿几页纸写的再粘上去的。 哦，是不是有的这样的本子到最后会变得特别厚？ 对，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往里面 都想写。对对对对，这个 BBS 漂流的。 那这个咱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哈，有这么多的书，有这么多的人在传递阅读，咱们也来分享一下这个书包里面有哪些书，我们今天通过诵读小站读给大家，我们也参与一次这个书的漂流，虽然我们没有实体的书包送给大家，但是我们用声音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也跟我们各地的漂流比较像，我们比如说一个班级的漂流，到了一个班里之后，书不是分散给十个同学一人一本吗？那这个家长呢就有义务在当天晚上把这本书跟班的其他同学来读，也是诵读小镇， 也是诵读小镇。哎，那这个我再想问一下，这个要求家长读给孩子是一个固定的要求必须要完成的吗？ 基本是我们倡议的，有的不太方便呢就可以不读，但基本发现大部分都会去读会讲。 其实这也是推进亲子阅读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我们也是用一种漂流的方式，当这个书包到你家的时候，我强制你去阅读，尽管这个家长一年当中没有时间读给孩子，但是当书包到你家的时候，你还是要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十几分钟的时间来读给孩子。 这个让很多家长和孩子之间通过读书这个亲子关系变得会融洽，因为他们没想到用这种方式会让亲子关系变得融洽，特别是比较偏远的地区，通过这个一周的时间呢，很多家庭基本都会爱上阅读，喜欢上读书了。 那接下来呢，我也参与到咱们这个漂流当中，给大家诵读其中的一段。好，那李岩老师推荐的第一本诵读的书是什么呢？ 这里有一本书就叫《如何读一本故事书》，是天六出版社出版的，就是跟我们一些新手父母对阅读亲子阅读不是太熟悉的呢，教给你如何和孩子一起去看故事书。 这是一个功能性很强的书。 对， 我们也完成一个交接的仪式，然后让我用声音来跟大家一起漂流。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坐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桂衣冠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今天诵读小站里飘来了一个可爱的书包，它里面有10本书，大部分是精美的绘本书，有讲大恐龙的，有讲春夏秋冬的，还有高科技的 VR 书。据说它去过全国很多地方，也进入了很多家庭，小朋友和家长都很喜欢它。打开书包，爱上阅读，用阅读展开社交，这就是他的使命。今天诵读小站和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李岩一起为你打开这个漂流书包。细细品味，好好读书。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和我们一起诵读的是家庭教育主题图书馆第二书房的创始人，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李岩先生，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个书包和它的漂流，其中呢有很多好书，我们只是选取了一本来给大家通过诵读的方式参与到了整个的漂流当中。其实在这个书包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精美的书，都值得跟大家分享。 对，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一套书。这一套书是昨天刚刚决定跟我们参加漂流一套书。 哦，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加入到书包里。 马上就会加入。 嗯， 马上就会加入。是一套我认为特别美的一套书，然后是春夏秋冬4本，然后我们会搓开的去放进去。 就是说一套书不会放到一个书包里吗？ 对。主题不能太就跟吃饭的一样，一定要搓开，一定要均衡。 嗯，那我理解是哈，因为一个书包里面咱们是10本书， 对， 如果你一套放了4本书的话，会挤占其他书的空间， 对， 占了这个数量哈。 它结构上就会出现问题了。 那但是你想，这一个书包里面就一套书的一本，也会让大家想，哎，那它的另外几本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还想去看，也会期待其他的书包漂流到自己家里。 对，要么就漂流，要么他自己可能就会去买呀、啊、去找啊、去借呀、啊，这样他就会主动去找书了。 那这套书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来，你来。 哎，是4本，第一本是《春夜如银》，这套绘本呢，这个颜色很美，它是深蓝色的。春夜如银的银呢，是因为这个书的上面有很多银光点点的这些小星光、小树叶，所以呢春夜如银，又有夜的蓝色深沉，又有银色的星光。第二本夏日黄昏，黄昏呢大家能想象到就是这个绘本的封面哈，就是黄色的天空，还有落日是橘红色的落日，但是它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下面画了两个小朋友和一只小狗，他们在共同的欣赏着夏日的黄昏。 还有一本是秋天的夜色飞行，冬天的就是白色的了，非常简单，雪。哎，就把春夏秋冬这四季的不同季节的特点表现出来了。 对对对对， 您觉得非常非常想给大家推荐这套书，并且会把它收纳到书包里呢？ 嗯，首先这套书呢画面非常美。 嗯、 我们选书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就是画面是不是很美、 嗯、 因为如果画面不美，孩子可能就没机会、嗯、这本书就没机会往下看了。 哦， 首先是因为所有书首先是看到才能读、 嗯、 所以第一个印象就是要看到特别美，想看下去、 嗯、 眼睛得打开，首先通过眼睛才有可能读的。 嗯， 所以这是第一关，必须过眼睛这一关。第二个呢是它的内容本身，春夏秋冬这个季节对很多孩子来说，我们在感受其中，但通过一个书再去帮他去和自己印象中的一年四季连起来，其实对孩子时空概念是非常好的。 哎，那我们来读其中的一些文字哈，让大家感受一下。比如说我们就读春天的， 春天吧， 春天，春夜如银。哎，一般春天都会写春天的花啊什么的， 对， 春夜写的，对，春夜写的比较少。来，我来为大家诵读春夜如银。慢慢的，静静的，穿上银鞋，月亮踏入这银色的春夜，左转右转，它东张西望，看见银果子挂在银树上，一间一间银色的茅草屋挨个开窗把月光捉住，伸出银色的爪子，小狗酣睡在狗窝里像个木头，鸟巢朦胧，白胸脯依稀可见，鸽子沉入披着银羽的睡眠，一只田鼠跑过急急忙忙，银爪子尖尖，银眼睛闪亮，波光粼粼，鱼儿一动不动，藏在长着银芦苇的银色小河中。哎，我觉得这样的书呢，可能如果只是这样来读的话，还不是它最完美的呈现，应该是有一个家长或者是有一个老师，他在给他们结合着文字和图画一起来讲给孩子们听，因为这个画面上有很多的故事可以阐释出来的。 图画书它重要的就是图，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是读不出来的、 哦、是需要看的， 需要给眼睛看，读不出来的、 嗯、你必须把你眼睛看到的化作自己的语言，然后表达让更多的人听到。 对对对。 那我也想问一下李岩老师，其实很多家长在给孩子选绘本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些困惑，说怎么选绘本，是不是我们就一定要去买国外的绘本才行，我们中国的绘本是不是还没有做得像国外那么精美啊，就这些。 嗯，这个该怎么看，其实选绘本一个大的不一定分国内国外的， 嗯， 是吧，为孩子为主的，首先是孩子喜欢的适合他这个年龄的书，国内国外的其实都不是太重要的，但是作为文化背景、 嗯、 作为是中国自己的孩子呢，还是要考虑不能偏食，就不能全吃西餐呀、 哦、 我们精神也不能全吃西餐嘛， 对， 是吧，他必须知道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啊， 嗯， 他必须知道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的一些事，是吧， 嗯， 他的精神的根得扎在这块土地上。 嗯，哎，您刚刚提到的说按年龄来给孩子们推荐，就是说一般我们是从几岁开始给孩子看书，然后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会推荐他们读什么书呢？ 嗯，你说这个问题啊，就是多大开始看书。 嗯， 很多家长都问多大开始看书，我说生下来第一天就可以看书。 哦，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叫第一书包的，就是2岁到3岁的。 零岁怎么看呢？ 他可以听， 刚生下来小朋友他们也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吧。 读是最好的一个教育，第一书包我们就有这么一部分书，就包括黑白大卡呀，他眼睛看是模糊的，他看不到很清楚的，但这个时候呢你跟他拿一些所谓我们刚才看的春夜如烟这样的书，对孩子看是绝对不行的，他根本看不清、 嗯、 那我们就要看一些黑白大卡，很清晰的黑白的，让孩子的视力呢逐步去适应这个环境。 哦，现在还有这样的书啊？ 有，它其实什么都没有，它就是涂黑色和白色，就是黑白的，那个轮廓很清晰，你不能看像国画那样有晕色的那种，孩子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嗯嗯， 它只能看轮廓很清晰的方啊圆这种东西。 哦，那这个是帮助孩子，就是那么小的孩子哪方面的一些提升和帮助？ 他的视觉， 正在快速的发育，孩子更剩下了，根据我们心理学研究是大脑的那个连触突以每秒700到1000的速度在发生的连接，每秒700到1000，它快速在发展，那包括它的视觉， 嗯， 所有都在发育。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叫它叫精神胎盘嘛，第一书报，就是孩子生下来了，他下一步就开始主要他的精神发育。 哦，就是他从刚开始，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我们都要用书籍，用这些科学的文字和图片来影响孩子。 书籍是就是最好的早期教育的东西了嘛，它这个载体，你看，包括一些童谣啦，这是稍微大点读的。我们先让孩子熟悉这个环境，然后因为有了东西以后，妈妈的这种声音，对孩子有这种安全感。 原来书现在也涉及到了零岁孩子们可以看的书。那慢慢长大，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绘本，是不是就是3到4岁不识字的小朋友他们在识字初期看的这些呢？ 对，咱们现在选的主要的绘本是在3到9岁， 那 3岁之前呢，基本属于家庭亲子阅读，这个时候的包括卫生啦，这些是家长很讲究的，说这个阶段呢不适合漂流。 那到这个9岁到12岁的时候，我们开始给他们推荐哪些书呢？ 嗯，到那么大基本上就看一些儿童文学啦，文字量比较大的啦。 哦， 前面就是这个通过这就喜欢上读书，有了好习惯，爱读读书，他读得多，随着他的识字量增大，他必然会看一些故事性很强的很长的东西啦。 嗯，那在漂流的书包里面有没有是字量比较大的书呢？ 嗯，其实我今天刚刚在来的时候，就还在有人问这个问题。嗯，原来我们都没考虑到，因为时间很短，如果一本字量大的书，基本上你没时间看其他书。 对对对， 是吧？ 对。 但是呢，今天有一些小学，幸运有，我们会在一些如果专门针对小学的漂流呢，我们会放一本好的儿童文学。 嗯， 其实也没关系，就因为10本书嘛，我们给他的选择面是足够宽的。像你如果孩子还小，这本书就不用看了。 嗯嗯，要家长看，家长告诉孩子，以后你可以看这个书，现在你还看不懂呢。 对对对，这东西本身它不是针对一个孩子的，所以说它的面宽，为什么是10本一大包呢？它就是个图书馆，就像个图书馆的书，不是你都能看得了的。 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一周呢？就只有这一周的时间，这个书包是漂流到你家的是吗？ 对，为啥一周？因为这个是漂流，你书非借不能读也。好多书如果买了放到那，你会发现有的几年都没开。 哦，哎，是这样的。 很多书都是这样的。另外这些书呢，要分型，它是个共享的概念。你看完，下面小朋友还在看，上面小朋友看完跟你的这个击鼓传花，书包是流动的。 嗯嗯。 啊，当你这次停留一周。每个周末时间是固定的交接的时间， 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休息了， 都有时间了。 其实这个周末一个书包的交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娱活动，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他们在完成两个家庭他们完成了一个交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也是一个亲子共同完成，说不定他们就是能生发出很多好玩的事儿。 哎，对，这个交接的个仪式感很强，他会两个家庭然后拿着书包去拍照，小孩还要再去玩，有的时候会准备礼物，有的剩一件看完了，哎，下一个小朋友是谁呀？小孩嘛都很喜欢这种很期待，然后就会准备一个礼物， 有可能就是交到一个好朋友了。 很可能是不仅交到朋友，关键还有一些关于同学啦什么的，13多年没联系等。认出来，能发现，从这里面能找到，那都是同龄的。 哎呦，这个真的是太有意思了！一个小小的书包，它不仅是蕴含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精美的图片，但是它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是有温暖的，是有一种情感的纽带，跟我们平常去到图书馆、去到书店，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这个漂流它本身已经变成一种文化、一种现象、一种社交。 嗯， 它不仅是读书那么简单，小孩就知道声音键哪个哥哥姐姐，写了什么，他字写的很好还不好，哎，他的文采很好，他小孩之间，他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内容多了， 对， 他不是人和书，通过人和书的关系，最后把人和人的关系跟建起来了。 其实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哈，有更多的家长可以把自己的书也贡献出来开始分享，如果你收到了这样一个漂流的书包的话，跟你的孩子一起好好的来阅读这个书，让